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。今日我哋请翻阿笋哥喺度录音嘅。 哇！大家好啊！而家咧真系科技先进咗，我哋上咗狗护士屋企录音嘅时候咧，而家系一人揾支麦怼住个嘴啊！ 屌，揾个卵怼住个嘴啊！屌你，唔系我话俾你听，阿花哥真系唔话得啦！屌，帮我哋 set 一台嘢，屌你嗰部烂摊录到鬼五马六， 录到烂捻咗， 烂捻咗啦！屌，咁咧我哋今集咧讲一样嘢就系谈价值。嗱，咁咧，阿笋哥就觉得，即系佢今日同个老友倾完偈，咁有啲价值系好得意嘅，咁我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少少嘢先。 哦，系 啊，我讲啦，不如。 哇，好好好。 我就咁嘅，因为咧有个 friend 咧就系、是、近排炒股票啦。啊，其实今日大家睇下苹果一部都有个股票神童。 屌，嗰条捻样够运啫嘛。 咩$70,000炒到350万。 唔系，佢将啲嘢调翻转嚟讲，佢够运咪咁讲咯，佢唔够运咪唔敢讲。股票系讲运数。 系啊，咁佢有咯。咁啊，我有个老友，佢啊做消防嘅。 系。 咁佢又系炒股票碌咗几百万翻嚟咁样，咁啊佢仲系日睇夜睇，即系有啲勤力做下功课嗰啲人嚟嘅。 哦，呢啲咧。 跟然后咧，我就问下啊，屌佢有冇得闲出去屌下閪嘅咧咁样。咁然后佢话冇喎，佢话我得一个老婆，即系得一个女人，呢生人得一个女人嘅啫。 即系佢冇乜嗜好啦。 系啦，咁佢而家兴趣系咩？饮下红酒。 系。 即系咧，佢碌完啲钱翻嚟咧，就买红酒咁样。 系。 咁但系唔饮得唔得咧？ 系。 冇啊，唔系日日饮啊，即系。得闲拎出嚟饮下，咁啊好得意啊！咁嗰时候我就谂，咦，原来系咁噶，你其实你要买嘅嘢咧， 系 即系各位兄弟，大家都谂下，系咪你要买嘅嘢嘅时候，其实你户口咧嗰嚿钱咧，或者你每月嘅薪金，根本原盘完全可以支付得起嘅，但系你真正需要嘅嘢咧，其实你买唔起嘅。 例如咧？ 例如啊，大家最想要咩？ 我想要，哦，真系冇乜想要喎，老实讲。 最想人唔翻工啦，同你间波下嘢啦。 唔系，如果有钱，我梗系翻工啦，黏捻住啲老细嚟玩啦。屌你老味，今日谂住鱼钩鸡尾包啊，听日谂住胶水黐眼啊嗰啲啦。屌你！ 哦，其实就即系点讲咧？我觉得你系可以冇咁嘅，你可以冇呢个追求。 冇噶，冇噶。 即系我觉得点讲咧？即系我意思系话你系可以。你如果你已经可以处理到生活嘅话，你冇必要翻工啦，系咪？ 啱啊！ 即系你何必要走入呢个？即系好啦，你可能咧去到斗兽场咧，同啲老虎狮子打下嘅时候咧，你都同佢发生咗感情嘅。 系 啊，呢只狮子都几可爱， 几好打。 呢只老虎都几卵型啊！哇，呢只跑得几快。但如果冇乜必要嘅时候，人应该尽量趋吉避凶，离开多啲危险噶嘛。喂，我宁愿去动物园睇人哋玩老虎， 好过自己落去玩啦， 系咪先？咁所以真正嘅情况就系，如果我哋想离开呢个斗兽场嘅话咧，我哋冇讲嘅本事。 啱， 我哋真正想要嘅自由咧，我哋系做唔到嘅。我哋真正想要嘅嘢，我哋系买唔起嘅。 啱。 咁但系我哋其实唔系好要嘅嘢咧，我哋成日都买。 系。 咁但系我哋就系不停去买啲我哋买得起嘅嘢，然后导致我哋买唔起我哋要买嘅嘢咯。 啊， 咪好神奇啦 吓。嗱，我又举一个即系感想俾大家听下。近排就放大假，咁咧放大假咧，我就不嬲好即系唔系好中意去旅行，因为成日都周围走，即系嗰阵时做生意。是啊，根本成日周围走，同埋全世界我觉得都差唔多，即系你系睇风景，你话啊嗰笪风景好靓，咁你睇电脑咯，屌你 download 相翻嚟都系一模一样嘅啫。咁、如果你话要 shopping， 香港冇咩嘢系买唔到。咁咧你话讲美食，香港冇咩美食食唔到啊。咧我讲一句例子就系、是、而家 叫鸡啊，香港都有奔波陀太鬼 啊，咩叫鬼啊鬼妹？ 屌你边有得食唔到啊？ 系咁咧，我话俾大家听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太多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香港真系太多嘢买到。咁咧话说咧，我同我太太就即系放大假。放大家放了两个礼拜是咩咧？食瞓玩屙屌，咁咧就点解咧？就系食已经食到系即系唔想再食一啲美味嘅食物啦。呢几日即系呢两个礼拜我唔系 show off 啊，即系我哋去嘅地方食嘢就系、是、嘉伦楼啦，呢、這个 Amigo 啦，下午茶就可能即系几日都去咗呢、這个Sui 啦，咁、啊。你食中菜食西餐嘅话仲有去咗 Chris 食啦。咁、啊同埋去咗间叫做Steak House 喺嗰、那个洲际酒店里面。咁啊总之食到真係唔想食。咁、买嘢嘅话同我太太去街我都唔知道有咩想买，即係去到就真係有咩买呀、啊、今日咁样。即係为咗买嘢而去街。 你扑街啦，你太多钱感到空虚。 我俾个出路你， 俾你使啦。咁咧，到买嘢嘅时候，我太太已经买到啊，唉、哎，咁不如翻屋企啦，好捻闷啊，买嘢买到，即系 shopping 系 shop 到好捻闷，同埋啲嘢一睇，屌都系上季嘅， 咪、 啊、 又系嗰啲咯， 系咯，又系嗰啲咯，即系今年阿 Mi 个设计师，好似我老婆好中意一个嗰、那个日本设计师嗰啲衫嗰个叫咩？川宝九零叫 川宝九零吓 咩咩咩咩咩 Yamamoto 唔系 喎 ，Yuzu Yamamoto 唔系嗰个系我唔记得川宝九零个日文系咩啦，咁啊好中意佢出衫，咁今季一去 IT 睇，屌都系嗰啲嘢啦咁样，咁到买手袋，咁我老婆又唔中意 LV 嘅，咁啊好中意一啲牌子，譬如名不经传嘅有Fula 啊 Antabima 嗰啲，又系咁嘅嘢，我老婆、嗯、即系买到已经系咁嘅时候，你会觉得个人哦都系嗰啲咁嘅嘢。嗯、即系行街永远就系、是海港城啦，唔系咪置地咯，再唔系咪呢个西武咯，金钟 Pacific Place 区都行到真系啊，又系攞翻上季嘢出嚟，又系攞翻下季嘢出嚟咁样嘅。咁真系有时个价值就系系咪真系物质上面可以即系衡量到咧？即系有啲人觉得唔系喎，哇！屌你老尾，我又要买啲乜买啲乜买啲乜，到你乜都买到嘅时候，就真系唔想买啲乜。 咁系，即系有啲閪佬又系，即系你有时放下大假，放多十几日。你覺得 好撚悶噶，放咗 不如翻工。 係啊，我又係咁啊，我同我老婆就係放到不如翻工啦，屌！ 真係好撚搞笑。我又想講下一個人物喎。 係 沈殿霞。 係 佢咧就其實佢揾好多錢啦，佢可以當佢有問題，佢可以享受全香港最好嘅醫療制度。 係 病親嘅時候咧，一定係本香港嘅大角手去幫佢。 啱， 我諗應該係啦。 啱啱啊，全部都係啲肝臟專家。 應該係大角手啦。咁然後你发现咧，佢系佢肝脏有问题嘅时候，佢两次中毒系因为咩咧？ 系 一次第一次食牛扒， 系咩？ 系啊， 哇！ 近排濑嘢，知唔知咩原因啊？ 食大闸蟹啊？ 屌系咯，咪全香港都知啦吓。啊，你点睇咧呢件事？ 等住我老婆啫嘛，我话俾大家听，香港咧而家有一间咧叫做蛋马屋嘅嘢咧，就登陆咗香港。 蛋马屋啊？ 蛋啊，是蛋个蛋，蛋一只马个马，屋就系一间屋个屋。咁咧，蛋马屋咧喺日本咧已经超过100年历史噶啦。咁系一间专卖呢个日本神户牛柳嘅专门店。咁咧喺上个月就登上个礼拜登陆香港。我老婆咧就喺前几日喺蛋马屋度送货。咁咧，阿哥，我唔记得叫你嚟啊。 佢唔系咩餐厅嚟咩？ 唔系蛋马屋系一间即系专卖神户牛柳嘅供应商嚟噶。 哦，即系佢系一间 supermarket。 系啊，系一个柜位嚟噶。 喺边度啊？ 喺西田百货。 喺西田。 咁咧，全东南亚咧，除咗日本之外，第二间专门店就喺香港。咁、我老婆买咗几千蚊牛肉翻嚟啦。 咁大镬啊！唔怪之你成个雪柜有胜利牛丸。 咁咧，几千蚊唔系好多嘢噶咋？ 哎呀，死啦！扑街讲胜利牛丸，暗示咗我哋住边区。 咁咧，嗰几千蚊咧就系得四块牛肉啦，咁啊。食捻到我老婆咧，食捻完第一块，第二块就喂食捻埋佢啦，真系几捻折堕， 好肥噶嘛！ 哇，肥捻到啊，真系屌你老味！我话俾你听，大家听最好食嘅牛肉阿根廷啊，唔知就唔系神户牛柳，即系食捻到，唉，真系咁，屌真系 好食嘅嘢都系唔捻健康 嘅。系啊，同埋你食得多，你就觉得哇，即系乜嘢系咁噶？ 近排我喺中环翻工咧，咁嗰度好多旧式嘅辣味店噶嘛， 哇，好食 喎！跟住然后咧，我买咗咩咧？雞潤啊，即係 哦，嗰啲叫金錢雞， 係啊，佢係蜜汁燒雞，係 蜜汁金錢雞， 哇，好撚食到嘔啊，哇， 喺邊間買啊？ 嗰間叫咩？個寶湖海鮮酒家知唔知邊度啊？ 寶湖唔知， 寶湖海鮮酒家 係咪金字左田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叫咩嘅田記啊？定咩記嗰個字唔識？ 我唔撚記得咗佢叫咩名，總之喺寶湖下少少啦，喺皇后大道中 轉 落中環街市對面， 即係我知邊， 即係有裝修，係一間燒味店，係有裝修。 我知邊間，我知邊間。 哇！啲餐廳，不過近排喺喺呢個嗰間叫咩咧？洲際酒店啊，洲際酒店附近有一間富豪酒店嘅， 係 好似即係舊麗晶嗰個位嚟。 係。 佢食咗，我食咗碟叉烧，碟叉烧87蚊， 好唔好食咧？ 黏口啊， 哇正喎、 啊！黏口，即系咧你咬落去，你觉得啲肉黏噶， 哇正啊，屌， 好食，即系我很中意食烧味嘅，所以咧，但系咧，好食嘅嘢都系唔捻健康。 唔系，都呢、這个系啊，咁点解我哋今日讲一个价值咧？就系、是、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，当你有好多物质上边嘅嘢嘅时候咧，你个追求咧就真系停咗落嚟。即系唔会嗱，我回应翻第一集啊，我哋讲有啲僆妹做援交就因为可能为一个手袋，为咗自己好多嘅物质，因为冇啊嘛， 可能稀痕咧， 会唔会啊？ 我就未见过有女閪人会打电话俾我，喂阿九护士出嚟点个閪，我真系未试过。 可能收钱。 我话俾你听，打电话出嚟咧，永远都系啲咩咧？偷呃拐骗，诶、呢、這个 咩的？ 唔系偷呃拐骗，诶笠，唔系，诶 蛇借 笠，唔系偷呃拐骗。 蛇 借肠粒是不是 蛇借粒肠。 蛇借粒肠是啊，偷下拐骗蛇借粒肠。咁呢永远都系呢啲啦。一接电话呢而家大咗永远都系咁。未试过接到女仔电话就可以閪痕出嚟电话。我永远未接过，即系大咗就未试过。咁呢 即系细个有啲女都閪痕搵你嘅。 真系咩？ 我唔知啊。 冇，我未试过啊，屌由大到细都未试过，总之就。咁呢谈价值就系咁。有好多年轻人觉得啊，我又要有啲咩有啲咩。 我又想睇下你。翻翻头先个题目，你觉得沈殿霞呢单嘢你点睇咧？ 冇办法啦，屌大家喂， 大部分人一定会觉得，喂，屌你， 唔系佢条命都行到呢个阶段，同埋佢乜都有啦。讲真一句，沈殿霞我谂冇咩买唔到啦。佢好即系好身好运嘅时候，我喺连卡佛成日见到佢，因为我老婆好中意买化妆品。连卡佛有一只牌子唔识读，瑞士牌子 L A 之后 P 乜鬼嘢，即系 L A P 吓，屌你老母 系啊，L A P 屌你老母嗰啲啦。总之你买支口唇膏啊几千银啊，买啱嘅茶面嗰啲啊，讲紧系慢慢声啊。咁咧，阿沈殿霞咧就即系喺嗰个 counter 里边咧，因为我老婆都好中意搽嗰啲面霜嘅，即系因为年纪大啊。咁咧就同嗰个 sales 嗲开，佢话系啊，沈殿霞帮衬好多年，哇，好多年咁嘅贡献好捻多咯，咁即系佢。即系买化妆品都可以买到咁嘅，即系格调咁，我谂即系都，我谂冇咩买唔到啦，真系。 咁啊系。 即系你除非榴莲红嗰啲，你话去到榴莲红嗰啲阶段，你真系个人好捻。 其实做人做到咁样，即系其实系点讲咧？我哋买嘢觉得开心，系因为我哋要 唔系享受嗰个购物乐趣咯。 唔系，仲要系可能系我要有啲难度先可以获得嗰样嘢，好似沟女咁样噶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！ 你觉得哇呢条女沟条女，哇屌花咗我心机，最尾你沟到你先。 原来系难。 咁你好似落级沟女咁样，够靓水几嚿水，屌一 Q 咁样，你唔会觉得即系你咁，你唔会觉得好珍惜佢。 啱， 你觉得钱买到嘅又唔系好有价值。 啱，所以咁多人中意玩援交。 屌各位喂，如果各位兄弟有开玩开援交嘅，即系可以 send 个 email 过嚟吓。 性交有玩开援交冇啦，屌咁所以咧，我觉得而家。价值观咧，只要你放平个心去睇，你好多嘢都可能未必系需要。 嗯， 即系嗱，好老实讲一样嘢啦。咁我而家 我想讲俾大家听咧，你估唔到九护士咧屋企咧，即系得部14寸嘅电视机。 屌都唔睇电视啊！我哋屌你老咩？我同我老婆得闲啊，都睇书啦。再得闲啲，屌你都上网做下啲功课啦。边得闲睇电视？睇电视系边个时间睇咧？睇新闻 系咯。 冇啦，到电视机冇任何作用嘅，除咗睇新闻。 所以点讲咧？ 唔系，但有啲人好追求呢个 A V 科技噶嘛屋企。哇，下部电视机有如何大树菠萝咁啊！屌啦，咁啊净系我嚟睇新闻。香港电视剧 我系追求 A V 性技， 我都追求 A V 性技。屌你老味，我都想啊，大佬。仲有条咧，有条呢个日本乜俾我屌两 Q， 仲要系好似 A V 里边咁屌啊！ 啊，我哋头先都讨论过有个艺人嘅， 系 何超。 而嗱，讲价值有一样又好得意。何超仪当年结婚咧，佢啲姊妹团送 几耐之前啊？好似几年前。 几年前啊，佢啲姊妹结婚咧，即系佢结婚嘅时候，姊妹团送一样咩俾佢咧？何超仪就非常之开心。你估都估唔到一只烂公仔，嗰只烂公仔。 你以前嗰啲咩生日红？ 系啊，生日红啊，嗰啲绝版生日红。即系如果你啲姊妹团送只咁嘢俾你，我谂你屌啦，姊妹团反艇风感咁捻样啦。但系因为何小姐乜捻都有嘛，佢有咩买唔捻到啊？我真系唔知佢有咩买唔捻到啊！屌佢连你个袋都可能买得起啊！屌你老尾，我要啊笋哥袋！屌 哇咁捻大话， 听日真系俾人切袋啊笋哥！屌你， 即系切柒煲汤派街。 佢要啊九护士个袋，我谂听日屌你老尾冇啦两粒春子到，即系你乜都买到嘅时候，你就真系觉得屌都系咁样样啫，即系冇乜特别啊去到。你话唔系有啲人即系而家我睇翻即系唔知系咪我哋年纪大啊？有啲僆仔僆妹系啊，屌系一追求嗰样嘢，哇！屌你老味死悭死抵啊！ 其实呢个世界其实系真系冇乜趣嘅咧，其实。 嗱，我啊觉得睇你中意啲咩咯，我觉得乐趣嘅嘢到年纪大咗，嗰个价值观嘅问题啊， 唔同咗 嘅。唔同咗啊！嗱，譬如你话去旅行，屌有边度未去过啊？即系你话波斯尼亚嗰啲未人去过啫，你话拉脱维亚嗰啲真系去过。 即系去到嘅时候咧， 咪又系咁捻样， 一片天一片云。 系啊， 几间屋有几个人？ 系啊，屌，好似啲人讲去瑞士，屌你去咗瑞士去一次，屌你老尾，永远唔会有第二次去，闷捻到啊！你真系，哇，屌你老尾，话啲风景靓，你打开部电脑睇啲风景一模一样，屌你只牛企喺度过鸠几钟头唔捻喐嘅，屌老！ 我又反而中意香港，真系呢、這个 唔系香港一个好优质嘅城市嚟噶。 我就算去到日本啦，即系好多人都中意，哇，去日本好好玩咁样。 啊 九点零十点钟，哇！成条街死成咁样噶咯， 啱啊啱啊！ 即系你话佢真正有夜生活嗰啲地方啊，其实咧你见到喺啲街度全部都有仔着黑西装啊，屌咪屌閪咪屌閪啊！ 唔系咁你慢慢屌，同埋一样嘢你屌醒嗰啲都系北姑嚟嘅，而家去 系啊， 去日本屌嗰啲。 我有一次咧，扮唔识讲，即系佢唔系，即系我真系唔识讲，即系咧佢系有条女留我按摩 系。 咁然后呢我听唔明啦，咁我话我就讲英文我听唔明，跟住佢话佢问我系咪，佢用英文问我系咪 Korean 啊， 咁 Korean 我諗佢一定要放弃，因为我只识讲呢个韩文咁样，唔系喎，跟住后来我话唔系，我香港人，我用广东话答佢，諗住佢一定放弃啦，跟住然后呢佢话喂，我都是医生， 屌你老味， 才刚才过来的， 屌你去日本屌北姑，屌你多傻噶、 哎！所以真系可能佢哋仲要扮日模、扮假妹添啊！ 唔系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前排买一只嗰啲一百蚊几只嗰啲 DVD 咧，嗰条女屌屌下讲一句咩咧，救命！真噶，我屌你老味，佢屌屌救命啊！咁样样。 不过系嘅，有啲有啲台妹咧，有台妹系呢、這个日本改翻个日文名，然后拍合片啊，有个好出名啊，官月初奶啊嘛， 系咩？ 大家上网 YouTube 度打官月初奶， 日系台妹嚟嘅咩？ 系啊，官系官网个官，月系月亮个月，初系初桥个初，奶咧系呢个。 喂，好出名喎、啊，呢、這个专拍三仔喎、 啊。唔系啊，四仔都有啊。 系咩？ 佢话睇过佢个 interview 好笑啊，佢话咧。佢最鍾意拍嗰啲咸片呢就係、是、冇故事嘅，一嚟齋砌嘅。咁、然后呢喺个电视节目里面呢嗰、那个主持人。 我鍾意啲女一嚟齋砌。 佢係佢好后生，廿三岁嘅咋。上年廿三岁，今年廿四啦。佢係佢係呢个女仔有啲本事嘅，佢 唔係当然有本事啦，取消本事啦。 那个访问问佢佢话你去日本度拍戏嘅时候要食屎喎。 係。 究竟啲屎系真定系假嘅咧？ 系 一般人去答呢个问题都好有压力嘅。 啊，加藤英答过，你讲一先。 系咯，跟住然后佢话啲屎系假嘅咁样。 啊， 咁然后就啲人就话：，哇，唔系、啊，屌咩？即系一梳过咁样。 系啊，坚踢坚坚屙噶嘛。 系啊，坚屙喎。即系咁，佢都系话俾你听系假，但系咧，你见到佢系答得好自若嘅，即系佢唔会话、哇，好似尴尴尬尬咁样，喂。即系佢成个过程就系、是、佢有一句说话我好记得嘅， 系 佢点讲咧？啲人问佢拍咸片，点解拍咸片？你唔怕你屋企人会俾压力啊？乜乜乜咁样？咁佢就话我都咁大个人咯，你理我咁多做咩啫？ 啱 吓、即系佢咧系有少少唔耐烦、但系咧表现出嚟又系雍容华贵嘅， 系 即系佢转个头可能吹箫打吹箫吊喺个龙转咁样，但喺嗰个场合里边咧，你觉得都应该要有尊重咁样， 啱啱啱， 系好犀利。 当年加藤英答过一句说话就系、是、嗱，当年加藤英有一出片好出名嘅，真系食屎。 加藤英自己食 系加藤英 点解男优要食？ 唔系啊，食女嗰啲食女优啲屎啊！咁咧佢嗰套即系片拍咗出嚟之后咧，加藤英系退休嘅时候咧就出一本，即系加藤英有一本书啊，我唔记得叫乜鬼嘅名，喺 Page One 有卖。咁嗰本书我立过下啦，咁就问加藤英：你食屎你觉唔觉得尴尬？加藤英话：剧情需要我唔觉得，因为我工作上面需要我唔觉得。咁佢话粪便系咩味道啊？粪便就系粪便嘅味道。咁佢系好专业嘅答得，咁佢真系工作上面需要佢要食屎啊嘛。咁剧情需要你食，你就食噶啦，大佬。 啊，其实几得意，我又想问个问题，究竟有冇观众会觉得睇到人哋食屎好开心嘅咧？ 我冇乜，不过有性兴奋，唔知系咪好变捻态？ 即系你见到嗰啲，哇，条女俾人灌完肠，啲屎飞出嚟嘅， 哇，过瘾啊！屌， 即系你真系觉得好睇嘅。 嗱，我讲一样嘢俾大家听下， 有呢个精神分裂， 又抛下书包，性冇分变态与唔变态，只有接受与 唔 接受。 我唔觉得佢系，即系我哋唔用变唔变态呢个观点去睇，我就系问咧。 你去睇嘅时候，你会唔会觉得好好睇咧？ 会觉得好睇， 真系好睇噶。 每个人嘅兴趣系唔同噶。嗱， 我知，所以你特别，你有呢个咁嘅兴趣。 有。 你觉得人哋屙屎，然后你食屎好开心噶？ 唔系人哋食啦，梗唔系自己食啦。 咁你觉得人哋食开心，你会想人哋食你啲屎嘅咧？ 咁又唔想，我想睇人哋食嘅啫，仲要睇女屙俾男食。 女屙， 即系嗱，呢个系一个好得意嘅转机，即系 mechanism 嚟啊。等于一啲人逆复辟嗱。在这个性病态这本书里面讲啊，克拉夫斯特艾宾有些人成日都说，屌你老美哥条卵样啊，有逆复辟啊，要即是看到女人即是穿衫的先硬。嗱，我想跟大家讲一句说话，女人的魅力不是来自裸体，是来自衣服。嗱，我们的衣服是一个性征来的。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讲，嗱，通常一些女仔穿条贴身牛仔裤，个啰柚夹夹地，你 唔使讲呢啲啊！头先我同阿九护士先拎个望远镜夹落个游泳池度睇人对奶。 当一个女人剥晒衫嘅时候，你可能冇乜兴趣，因为屌你老尾个肚又突，个波又抌，哇个屎忽又橙皮纹， 那个链柄又大，粒链又长， 啱啊，粒閪定啦，突捻埋出嚟添。嗱咩叫亦即系有呢、這个真系有呢、這个暖服癖咧？就系佢中意特定衣服。嗱咩叫特定衣服？譬如佢一定要中意卖鱼佬衫嘅嗰条女，你唔着卖鱼佬衫咧，佢唔屌得嘅，冇兴趣嘅。 肯定有啦，呢、這个你见到啲狗仔啊， 系 我有个 friend 个狗好笑啊，佢一定要佢妈咪，一定佢妈咪啊， 系 着一条黑色嘅裤， 系 嗰只狗就好兴奋，喺只黑色裤喺咁样啊， 系 我谂好多人都有经验噶啦呢个， 系咪？但系佢妈咪几多岁咧？ 咁咪唔捻知啊！ 咪即系佢个样嗰个样， 只狗如果见到啊，你只屋企只猫咧，如果见到你老婆唔着衫会扯旗噶咧？ 唔会， 因为你屋企只猫冇旗噶 嘛，有旗噶，佢阉咗啫，两只一只仔一只女嚟噶， 太监嚟噶， 系啊，但系就唔会有呢啲兴趣咯，即系佢就。但系我想问下嗰只狗个样嗰个女仔几大咧？养佢嗰个。 咪我咁大咯，廿零岁。 哇！屌你老味，佢着黑色牛仔裤啊，叫佢唔好戴个牛仔裤系咁及啊！ 你摁啊！ 调捻翻转得唔得先？ 我觉得咧就咁嘅，逆服癖呢家嘢咧，其实好捻正常。 暖服癖啊，系暖服癖， 简单到简单到，屌你味，你是但搵条女拎个薄褸去闻下，你都扯旗噶啦。即系有条女除个薄褸俾你闻下，你肯定扯旗噶。 系 系咪？咁但系食屎同佢又好有距离啦。 嗱，我举一个咁嘅例子系点解咧？就系。兴趣系好特别噶。 以前话有个、啊、有个我以前读书嘅时候，个 professor 话俾我听， 系 嗰时候读社会学啊嘛。 啊， 佢话如果条女俾人强奸咧，有三样嘢可以做， 系 拉屎、放屁、屙尿，一系 M 度吓。 我话俾你听，你做呢四样嘢我都照屌啊！你我话俾你听，条女咧讲啲咩咧，你系唔会屌佢咧。我话俾你听，呢样嘢真系万事万灵啊！你屌我啦！你大力啲屌紧爆啊！喺我谂噶啦，唉，唔系话你讲得咁嘅， 我唔 系讲笑啫。你赖屎你咪屌得更加金啦！屌你赖尿屌得更加金啦！你做咩佢真系唔屌你呕啦？你呕落佢个身度，哇！唔系话 我今次上上海咧，有个摄影师咧话咗一个屌閪嘅秘密俾我听， 系， 跟住我觉得好好笑嘅。佢话咧睇下你系你自己。掂唔掂啦？佢话咧，你咧就屙尿嘅时候咧，就屙到一半，或者屙到三分二，或者屙剩二十。 咪有控制到屙到二十嘅啫。唔系佢喺个膀胱嗰度有标嘅，屌你！哇，得啦，刀解，唔屙住。 即系你自己控制啦。大概咧屙剩啲，咁然后咧就令到碌滨州咧唔行远咁样。咁然后咧你，然后咧就去屌屎忽。将碌滨州咧喺唔硬唔软嘅时候咧，就你知啦，咁样碌都一怼落去，又爆缸啊嘛，唔加蛋。佢话唔好最突硬嘅时候，然后咧软软地，你系用嗰个料咧控制碌滨州硬咁。跟住然后咧，佢话你入到去你就唔好狂摁，就摆喺入边嘅啫，微微咁推下去。哇，嗰个人间极品啊！哇，不过如果有观众试过呢一招嘅时候，唔该。真系写个报告俾我。 好话俾你听，顺哥，你想唔射精啫嘛？嗱，我话俾你听，你系咧，你小閪嘅时候咧，你好硬，你喺嗰两粒春子嗰个大力链内，听个啪一声包你唔射精。我嗰阵时咧细个咧，我澳门大，我话俾你听，菜狗啊，点解只狗菜唔到咧？喺个狗袋嗰度啊，即系只狗入一集之后，啲閪佬一链只狗，脚都软捻埋，只狗点会跑出啊？你唔需要链下自己个袋啊？包你唔射精，唔系延迟射精啊，以后都唔射精。 咁啊，好， 我哋又去到24分钟啦。 好啦，大家讲声拜拜。 拜拜。